今天呢天气真的特别的好，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第一站就来到了大兴区庞各庄镇的梨花村。那现在我在位置呢就是梨花村的核心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我身边全部都是盛开的梨树，特别的漂亮，仿佛置身在白色的花海当中。当中有一棵梨树呢明显比旁边的树要高大很多，就是我身旁的这棵贡树。那它至今呢已经有428年的历史了，别看它树龄很长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依然是花繁叶茂，开得特别的漂亮。所有游客来到梨花村呢也一定要在这棵树前打卡。那今天呢咱们的梨花村之旅就从这棵树开始。 北京大兴庞各庄的万亩梨园是北京周边梨树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多、树龄最老的古梨树群落。中心区位于梨花村，这里有百岁以上树龄的古梨树2.6万多棵。每到梨花盛开的时节，朵朵梨花随风飘落，在湛蓝的天空映射下，显得格外飘逸动人。 刚才我们坐这观光车看的时候，100多种呢，多美呀、啊！ 第二次昨天就来，一岁就来了，主要是好啊， 特别洁白，另外这边特别有规模。 梨花村原名叫做南庄村，1981年村庄改名梨花村。从1994年这里开始举办第一届赏花会和采摘节，如今已经举办了20多届，万亩梨花竞相争艳，美不胜收，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赏花。 今年的特色呢，我们是主打这个左堤文化的那个旅游带，结合京津冀的文旅发展，推出了那个网红打卡地啊，还有那个梨树认养等这种那个新鲜的这个活动。 赏完了梨花呢，您一定要来梨花村的主街来逛一逛，感受一下当地淳朴的乡风。那我走在这条街上呢，我发现啊，街两旁全部都是林林总总的各种各样的农家院，听说啊，里面隐藏着各式各样农家美食。那都有哪些呢？走，我就带您去尝尝鲜。 高梨丝走菜。 来庞各庄村吃饭啊，必须有一道主菜是和梨有关。比如说我今天吃的这道梨丝呢，就是产自我身后的这棵正在盛放的梨树，而且呢还是当地特色的金瓣鸭梨，闻着就特别的香甜。那除了梨丝呢，这还有一个特色菜，就是各式各样的砂锅。我先来尝一口这个砂锅汤。这汤好鲜呀、啊，而且我仔细喝起来，感觉回甘还有一点点的香甜。据说呢，这个砂锅汤里还放入了当地的梨汁儿。所以说啊，您看，在庞各庄村，不仅可以赏花、赏美景、大饱眼福的同时，还可以大饱口福。一定要来当地的农家乐尝一尝最特色的乡土菜。 高梨丝每次肯定是必点啊！你想他们这儿是梨园嘛，所以梨特别特别特别脆，又甜。然后放上这个酸酸的这个金糕，尤其上面撒点芝麻，它芝麻是炒过的，所以就是综合的味道特别香。 赏完了梨花呢，咱们继续往北走。现在呢，我来到了一个充满着艺术氛围的村落。我们可以看到啊，村子里非常的安静，而且呢，墙面上全部都画满了各种各样的经典名作。那这里呢，就是鲍家铺村。听说呢，村里还有一家艺术馆，咱们一起去看看艺术馆里都给我们展出了哪些艺术品。一进到鲍家铺村艺术馆呢，我发现这个馆非常的特别，墙上呢都是很典雅的油画，馆内随处可见的就是这种机械感满满的艺术品。那我们也请鲍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艺术品都有什么来头。 咱们这儿呢举办一个这个垃圾分类为主、环保为主的这么一个这个艺术品展、你能猜到这个是什么做的吗？这个你看、 看起来好像都是很机械感。哎，我看出来了，这不是咱们做饭的勺子吗？ 对， 还有他戴的帽子，穿的这个。 对，这是咱们老百姓用的废勺子。这个你看，实际是一个废旧摩托车的油箱。 哎，别说这个想法真的很好，正好像是他穿的铠甲一样。 对， 特别的合适， 特别生动。对， 鲍家铺艺术村汇聚着不少艺术创作者，他们在这里找到灵感，并挥毫泼墨留下作品，在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的同时，也为乡村增添了艺术气息。传统民俗与现代艺术结合，在京南打造出了新的潮流之地。把 百年时光已过，沿河形成了村庄，并且日渐兴旺。如今这里的村民不再仅仅是种地为生，有的经营起了民宿，有的则将闲置房屋打造成了艺术空间。 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那离开了阵阵扑鼻的梨花村呢，接下来呢，我们乘着京雄城际高铁继续出发。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花呢，如果您要是计划周末出行又非常喜欢拍照的话，这固安的油菜花海啊一定要去。下了固安东站，我放眼望去，眼前一大片全部都是金灿灿的黄色花海，是不是特别的漂亮？据说呢，这里是离北京市区最近、面积最大的一片油菜花海了，有将近500亩。可以看到眼前的金黄色的花海，在微风的吹拂下来回的摇曳，特别的漂亮。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奔向花海当中，看你一张照片。 4月份就开花了，开花之后到5月份是一个花期，都是平常的地上1000多人，在这个节假日的地上，应该是到3000到5000人吧。 近年来，随着临城村的油菜花名气越来越大，这里的人气也越来越旺，而其中大部分游客都来自京津冀地区。 从廊坊市里过来的，我觉得来了之后很震撼，很大一片花海，然后觉得颜色也很鲜亮，很漂亮。 从北京大庆过来的，下午2点就到了，拍照哪个阳光的射线比较柔，然后拍起来的效果比较好，然后带家人和孩子来过来看看。 我是从本地过来的，规模上感觉比去年大了很多，特别多，去年没有看到这么大。 金灿灿的油菜花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旅游内容，带来了赏花人，也为乡村振兴提供着助力，促进着农旅融合发展。 每年的4、5月份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另外呢，这个7、8月份是油葵，我们每年这个时间呢都吸引不少观光的人群，每年得有个10几万人吧。另外，它不但呢有这个观赏的价值，这个油葵跟这个油菜花，另外还有食用的价值。哎，我们利用这个呢，就是给老百姓发放下去，叫老百姓吃上绿色的食品呗。 临城村近些年集中建设近1000亩油菜花景区带，村街绿化率达85%，是不折不扣的美丽乡村。 这几年我们抓住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同时呢，我们这又要搞第二产业，农业观光旅游。去年我们被评为全国优秀文明生态村，也被评为河北省文明生态村，被全国命名为全国文明村。 这一天下来呢，景也赏了，花也看了，咱们是时候该休息休息了。那下面呢，我就带您好好的放松一下。固安呢有很多隐藏的实力，除了它是中国花木之乡、中国钓具之乡之外呢，它是中国的温泉之乡，这里的地热和矿泉水资源都非常的丰富，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地热田之一。所以说啊，来固安泡温泉呢是到这儿必须体验的项目。那现在呢，我已经换好了装备，我也准备好好的感受一下。 固安县临城村拥有丰富的温泉资源，而为了把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里通过集体开发、村民入股的新模式，将周边7个村组团联建，共同努力把临城村由一个普通乡村建设成为了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温泉小镇。这里的街道笔直宽阔，高楼错落有致，村民广场绿树成荫，和很多人传统印象中的农村面貌完全不同。 倾听花开的声音。 京津冀赏花之旅的第一站就是梨花村的核心地区， 寻找千年古镇的历史尘烟。 大靖门景区是个十分特殊的关口，探访文化的渊源。我现在呢是在白洋淀的水面上， 见证发展的活力，特别策划花开京津冀。 下了霸州北站啊，我就一路骑着自行车来到这儿了。看我这 座驾怎么样？那我现在呢是在中国的自行车博物馆，在这里啊展出了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种各样的自行车300多辆。那在这儿呢，不仅可以完整的了解自行车的发展历史，还可以获取很多跟自行车有关的小知识。比如说，你们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自行车的人是谁吗？那自行车的中文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走，跟我一起进去寻找答案吧。走喽。 到霸州来旅游，中国自行车博物馆一定是必须打卡的地方。这里展馆面积近5000平方米，无论是馆藏自行车的规模、种类及独特性，均居全国首位。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有故事。 当时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出现了4大品牌自行车，以飞鸽车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飞鸽车呢，是当时第一个自主生产自行车的企业，也是自己研制而发展起来的自行车一个企业。我们看到了这辆飞鸽自行车是双梁的，就是28型载重自行车。为什么要设计的双梁呢？它的载重性能会更好一些，在骑行起来会更稳定一些。所以它加了一个横梁，更便于它的载重。当时我们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呢，买辆自行车也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有钱都买不到，所以当时这个飞鸽车呢产量也非常低，要买辆自行车那是需要凭票购买的，而新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呢也是生产于飞鸽。 中国自行车博物馆是在自行车收藏家王明喜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建成的，珍藏着产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品牌的精品自行车，有古老的、稀少的、昂贵的、特别的和带有时代特色的自行车等等300多辆。 骑着骑着呢，我们在自行车博物馆发现了这里的镇馆之宝，就是眼前这辆白金人自行车。那这辆车呢，是产自于1910年，经过了100多年的洗礼呢，依然还是光彩如新，因为它整车镀银，在当时呢也是针对贵族生产的，非常的珍贵。据说啊，曾经有一位英国的收藏家想要花大价钱来交换它，最终都没有能成功。那今天呢，我也特别荣幸能够在100年之后一睹它的真容。 在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不仅可以纵览中外自行车发展的历史，还能让参观者了解到更多种类的自行车。 我们平常骑自行车的时候啊，最怕一件事儿就是链条掉了，因为要重新把链条安装上去会弄脏你的手，所以这个呢就叫关键时刻掉链子。不过呢，我在这里发现了一辆关键时刻掉不了链子的自行车，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链子。你看，哎，链条在哪里呢？找不到哎。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它没有链条，那是靠什么原理前进的呢？我们请馆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是靠轴传动的。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里边有一个散轮，通过散轮带动轴，轴又通过散轮而驱动后轮前进。哎，这都是它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但是它非常非常直接。这辆车呢非常适合在山地和丘陵地带骑行，因为它用力会更直接，关键时刻它不会掉链子。 这样好，馆长给力。慢。参观了一圈啊，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在进馆之前我给您留的悬念，就是自行车这个中文名究竟是谁起的呢？现在呢请馆长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好，自行车呢也被更多人称之为洋车或者是单车。那么自行车这个名字到底谁起的呢？哎，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人了，张德彝，他从英文 bicycle 翻译过来的自行车。他是晚清的第一代外交官。当时他到英国出访的时候，看到骑自行车人非常非常惊奇，回去马上在日记本上就这样记载到了：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造以钢铁，前大轮后小轮，上横一梁，人坐梁上，两手扶舵，足踏轴端，机动以实行，急于奔马。哎，在当时是这样记载到的自行车，也就是第一个从英文 bicycle 翻译过来自行车的人就是张德彝。 丰富的展陈藏品和有趣的自行车冷知识在这里都可以随时了解。如今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已经成为了霸州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发展的一个特色符号。 随着这两年我们霸州这个交通的 不断的更新，不断便利，并且包括这些京兴高铁呀，包括我们的大广高速、京德高速都落户在我们巴州了。交通方便以后呢，就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到我们巴州。而我们巴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呢，作为我们巴州最为有特色的展馆，我们现在迎来了很多各地的游客。我们这个自行车呢，现在展出了来源于1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自行车，每辆自行车呢几乎都有它的故事，还有它的特性。 在北方呢，有这样一座千年的古镇，乾隆下江南三次路过这里，都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说南有苏杭，北有盛芳，可见啊这盛芳古镇的魅力。那逛完了自行车博物馆呢，咱们再来盛芳古镇感受一下这里淳朴沧桑、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也是别有一番风情呢。 盛芳古镇位于京津宝三角中心，东距天津35公里，北距北京120公里，西距保定130公里。古镇街道两旁仍保留着很多老建筑，特别推荐您来到中山街和武庙前街附近，步行溜达着就能路过不少百年以上的院子。 张家大院和王家大院呢，是盛芳古镇现存比较完好的两个院落。那来古镇呢，一定要来这两个院落看一看。那咱们首先来张家大院逛一逛。那究竟这里有什么历史渊源呢？我们还是请专业的讲解员给我们大家来讲解一下。 这个院子的建于是1830年，到现在是190年了。 嗯， 咱们看到的这一排呢，东配房呢是天津日报社、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天津分社的成立旧址。就是在1948年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张家大院成立的。 所以这个院子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历史意义 啊。是的，也是属于我们传统的教育基地吧，一个红色的旅游基地。 当时为什么在这儿建？ 因为我们这儿呢，距离天津非常的近，也就是35公里。当时解放天津的时候，一个是距离近，一个这个很方便，在这儿培训完之后呢，直接就到天津进行接管了。 张家大院占地面积1648平方米的大院里，还套着4个标准的四合院，平面呈田字形格局，保留至今，基本保持着原貌。如今这里成为了盛芳镇文化馆。此外，张家大院还在很多影视剧作品中频频出镜。 如果说刚才我们去张家大院看到是传统的中式院落，那王家大院就明显的有点不一样了。它看起来这个建筑风格是有点中西结合的。 这个大院呢，比张家当时建的时候晚了50年，在1880年的时候建的。这家主人呢是经商的，叫王子坚，对这个建筑呢是情有独钟的，所以呢建有了我们这个中西合璧式的一个这么属于豪华住宅吧。它的整个墙体呢也是采用的是西方的拜占庭风格。您看一下它这个墙体。这个红砖和青砖，还有这我们说的百叶窗， 百叶窗，对， 这个也都是过去140年的了。 哇，这到现在都还一直保存着。 哎，是的，是的。 所以说明当时这个建筑这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是的，是的。 王家大院原名施竹堂，始建于清光绪6年，是盛芳八大家之一的王家所建的宅子，位于盛芳古镇中山大街丁字路口，正对着古镇南北向主路武庙前街。整个宅院分为4个小院，不过现保存完好的建筑主要在西北和东北两座院落中。 这是一座全新的城市，创新是它的底色。这又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在这里沉淀，这更是一座多彩的城市，未来一切皆有可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趟列车的终点站雄安站，那这里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呢？我们这就一起出发。来到雄安呢，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打卡，那就是白洋淀。白洋淀和淀相依，形成了半水半旱的独特地理特征，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水域非常的辽阔，而且芦苇相依，碧波荡漾，风景很漂亮。还有我们非常熟知的电影《小兵张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哦，也给白洋淀增添了一些传奇的色彩。那既然都已经来了，我们一定要泛舟游于水面上，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里美丽的风景，走吧。 在白洋淀边上有一个大店头村，距雄安新区的安新县城仅有4.5公里。作为一个纯水区村，这里有十几个小岛，都是通过小桥相连。每个小岛又被绵密的苇荡和荷花层层包围。大店头村靠水吃水，因水而兴。 我现在呢是在白洋淀的水面上，大家看我乘坐的小木船，虽然看起来好像挺普通的，但是很特别哦，因为船的顶部全部都是用白洋淀的芦苇制成的。那我就是坐着这样的小木船，从码头一路来到了白洋淀的北部区域。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片水域非常的辽阔，而且很平静，水面呢也很清澈，都可以看到水底的水草啊。刚才呢我们在沿途中看到很多野鸭水鸟飞过芦苇丛，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有一种非常原生态的自然景象，可以尽情的拥抱大自然。那等到夏天的时候呢，这里还会开满了荷花，又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白洋淀位于保定境内的安新县，水域辽阔，烟波浩渺，南距石家庄189公里，北距北京162公里，东距天津155公里，是国家重点旅游区和开放区，店店相通，沟壕相连，一年四季景随时宜。 白洋淀在整体水域当中没有桥，过去的时候村与村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船，没有桥也没有路，所以说过去的交通工具老百姓串亲的访友啊等等一些搞运输啊都是船。 随着旅游和商业的盲目开发，这里的生态环境和旅游秩序都面临着整治的必要。近些年来，白洋淀范围内进行了淀底泥污染和水环境状况的调查评估，并持续实施白洋淀生态环境的修复。如今，这里的生态功能和自然风光正在逐步恢复。 这生态的环境好了之后，这个野生动物、野鸭、孤鹰什么的等等一些的鸟类也非常多了。现在白洋淀大概得有这么40-50种鱼类，环境变了，水也绿了，天也蓝了。这个环境变了，所以说周边这些市县的这个游客呀，大部分自驾车到我们这儿旅游了。 店里边野生鲤鱼，刚来了几个游客，他们出去坐船玩去了，一会儿坐完船回来再吃饭。这鱼得提前炖一个多小时才好吃。 朱女士是白洋淀大店头村的村民，几年前她和家人把自己住的房子翻新重建后，改成了民宿。由于离着岸边近，他家生意特别好。 楼上只有10个房间，能住8-9个人吧，有一个3人间。一层呢，我们个人住，二楼那个游客住。一般来了就是，划船，采摘，那个还有免费钓鱼、免费游泳，带着孩子有时候上那个芦苇地里头捡捡野鸭蛋，项目挺多的。 朱女士说，到她家住宿的游客基本都是老客人推荐过来的，不仅因为她的好厨艺，更因为这里的好风光。 店里边野生的，是好几年见这个鱼，打这二年这个环境跟水变好了，才能看这个鱼。这个鱼啊，对这个水这个环境要求特别高，这是一般的水啊，它根本是活不了。 为了加强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白洋淀治理“十四五”实施方案和2021年行动计划，推动河北省及雄安新区压实主体责任，加快新区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打造白洋淀优美自然生态环境。目前606个有水纳污坑塘已全部治理完毕，淀新区水质已由此前的劣五类转为四类。随着雄安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白洋淀也正成为雄安新区的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 两天的时间里呢，一场场不间断的繁花盛宴，相信一定让您大饱眼福了。欢迎您乘坐京雄城际高铁来体验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给我们带来的乐趣，这中间呢有超多精彩的活动等着您哦。那下期呢，我们继续带您去更好看更好玩的地方。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